生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工作两不误。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他2014年发表的这样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娱乐天空》。 不要把我推开，房间只剩无奈，当转世也变成爱，我心你在，唯有寂寞慷慨，不拍到了下来，想安慰找不到对白，那空白，可是我相信爱，我心想才有日会天开，可是爱，我相信爱，就算一切都像独白，我不要藏起坚持向无来，当铁树不会花开，我心你在，唯有寂寞慷慨，恐惧侵蚀血脉，找不到 下面这条新闻同样是和世界杯相关。周杰伦在上海开唱，吸引了包括孙俪、邓超等前往观看，现场的气氛很好。不过呢，一名观众边听演唱会边用手机看世界杯足球赛，真的是听歌看比赛两不误。你也是很忙的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周杰伦《牛仔很忙》。 啦啦啦，我这地随着奔腾的马蹄，小妹妹吹着口琴，夕阳下美的剪影，我用子弹型的机介绍完了风景，接下来分介绍我自己。我虽然是个牛仔，在酒吧只点牛奶，为什么不喝啤酒？因为啤酒伤身体，很多人不长眼睛，小强都看不起，只手空拳就说这么一 来自于周杰伦《牛仔很忙》，继续来和你分享近期的热点新闻。我们在一开头听到了陈奕迅给你，那包括现在这样一首周杰伦的《牛仔很忙》，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也是一首跟足球相关的歌，它是鹿晗在2015年推出的一首歌曲。我们听到的是经过 remix 之后，那这首歌呢在6月14号重新发行，超级冠军 remix 版。 这首鹿晗的超级冠军是他在2015年推出的一首跟足球相关的歌，这一次经过 remix 之后呢重新发行，当然和很燃的世界杯放在一起，自然也表达出了鹿晗对于足球的喜爱以及对球场的敬畏。眼下呢真人秀的形式是百花齐放，网曝王菲呢也将会参加真人秀。那近日呢有网友就爆出了王菲易烊千玺加盟幻乐之城，那这档节目是由资深音乐人梁翘柏主导，洪涛监制的音乐类真人秀。早前呢梁翘柏也是在微博当中晒出了和王菲在录音棚的合照，是雾是雨也许不久之后便会见分晓了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菲这样一首清风徐来。 Take it. 江，要经过大川，翻几座山，要不平凡，好像很难。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，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象。好吧，这不就是我吗？难道让你松了手的那些话，只为了讨好他，那不就错了吗？好了，这把贴着那么大，我又不是不敢，闯荡几年，大不了哭个几晚。长着重量无法计算，太多难忘，这条路好长，去的地方又是何理想，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，早就现在的我也倔强越勇敢，成长 是李荣浩的榜上歌《成长之重量》。 最近李荣浩在机场和歌迷闲聊当中听到了女儿粉，他幽默回应以后把女儿粉改成姐姐粉，让自己感觉年轻一点。那如今呢，鸟巢成为演出的一个标杆，环顾华语歌坛能在鸟巢开唱的歌手是寥寥无几，站在鸟巢开唱需要有一定的市场号召力，也从侧面反映了市场对这名歌手的认可度。已经在鸟巢开唱的华语歌手像成龙、王力宏、五月天、汪峰等等，那张杰即将在8月11号的鸟巢开唱之后，9月8号将会在鸟巢迎来90后第一人，他就是华晨宇，将带着火星演唱会登上鸟巢。 成长，人激素过了一夜，春风来临，万物生长。改掉以前的莽撞，固执抵抗，偏要承受物质的绑票。想要不忘初心，有过的理想依然坚信。很难过，当初余生所有努力做的承诺，却沦为化成风一场空。回头看，再次深渊，一路风景，做个矫正，直到我满意。老天给了我鼓励，从内心倾诉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像会跳舞的文艺青年。谁说文艺青年不能旋转？谁说旋转就一定是圈？谁说圈就是规则是界限？谁说旋转 家里面对着别人的新闻，老生常谈谈笑风生生活多烦闷，看着电视胡乱插嘴才听见心声，选择每天成为多么不一样的人，说真心忏悔就能释放了灵魂，盘算如何有别于忘乎初心折射，反复重复昨日心情是一种罪恶，带着悲欢走过离合，人们在西风中就说失去了光阴，生命自有它的准则，抓不住预测的可能，这一切都在原地各自美好，致敬这人生，祝我们平日快乐，做平凡的人，这一个无常间乱变化时代，今天最难得，愿你平时都快乐。天，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，不是尘埃承载那么渺小的我们，老生常谈谈笑风生生活的等等，看着电视胡乱插嘴我听见心声，带着悲欢走过离合，风中秋声，逝去的光阴一天一点带走生命一部分，生命自有它的准则。 这无常变化的烟花时代，今天最难的品质都快乐，唱平凡的歌，庆祝短暂的绚丽纪念的永恒。 这首《平日快乐》来自孙燕姿最近的一张专辑《会跳舞的反骨》，而她的生活也像这首歌当中唱的那样，祝我们平日快乐，做平凡的人。神隐近半年的张惠妹6月15号推出了一首 Live 单曲 Are You Ready? 那这首歌并不是一首新歌，1998年张惠妹推出牵手专辑的时候，这首歌就收录其中。这一次突然上线的功能当然是为了8月份推出的乌托邦庆典 2.0 巡演实况专辑的预热。张惠妹近半年一直忙着演唱会专辑的混音以及影像的制作，就来听这样一首 Are You Ready? 准备好了吗？ 故事划破，不啰嗦 再大再烂也轮不到你害怕，在一起是最账单的方法。哦吼吼啊，亲爱的他，看你经过的左边右边上面下面全都被爱消毒一遍。哦亲爱的他，有你交过的昨天今天好的坏的全都可以打包纪念。 左可右真怪人讨厌，爸爸怎么好还要舍得看你摔跤没门面，哪里来的你秘密叫我砍掉窗 这是徐佳莹去年年度推出的心理学专辑当中占一首《大头仔》。那下面关注到的是一组新人哦，那罗志祥在微博上公布了由自己创建的六人男团 CTO 正式出道，当中的四名团员已经在罗志祥团队进行了两年多时间的培训，而另外两人则是出自由罗志祥担任召唤师的17快男比赛，在女团养成式节目创造101担任导师。如果说创建男团出道，那看来呢罗志祥看好未来团体市场的这个发展形势了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2015年真人秀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无声的时空。 放不胜防。 原来我本来都听你讲， 你的表情太无害，他的剧本太精彩，是我设计太失败。你的背影一离开，我的故事一崩开，完了伸出去淘汰。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，可我并不感觉很难耐，当晚风送走夏日，留给我漫漫长夜是什么，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